Hello， 大家好。 系、hey, 大家好， 欢迎收睇我哋呢一集嘅台湾黑白讲。咁今集咧就承接住之前有一集，我哋就讲悭钱啦。 悭钱啊， 吓咁啊，今集除咗有我啊呢、这个主持啦、啊，杰拉德啦、啊，仲有啊， 我郑通黎。 系咁啊，今次揾到个仲犀利嘅悭钱达人啊！但系做生意又好叻嘅，又好识，又搵钱又好叻嘅，咁 入又多出又少，真系 神秘嘅老温啦、 啊。诶、哎，大家好，我系老温啊。 咁啊，分享翻悭钱啦。咁啊，老温啊，上一集应该大概都立过我哋讲个咩嘅，其实就即系做人啊，即系嗰六大条件啊，衣食住行、娱乐啊。咁我哋上一集其实讲衣食住噶啦，基本上 衣我哋系 衣学嘅衣人，系着衫。着衫冇乜特别， 着 今次咪冇乜好讲啊！呢啲百几年前冇衫着先， 而家系最少布嘅衫先最贵啊嘛。 系咯，咁就啊，基本上食啊、住啊，我哋大概讲过啦。咁其实住咧，其实呢个好大嘅 top 嚟嘅，其实可能搵一日搵一集啊，应该话又详细讲下住啦。咁今集略略介带过啦，譬如。医学啊，医啦、啊，医疗啦、啊，食啊，同埋住，大概咧，阿老温有咩心得咧？因为其实点解咁讲咧？上次都有提过嘅，其实好多香港朋友嚟到，即系举例咁讲啦，譬如佢能够搵钱，搵到钱、啊，佢一个月搵到40,000蚊台币、啊，系咪？其实好好噶啦，吓、 哦 啊、非常唔错噶啦。如果你啱啱嚟到一两年，能够搵到40,000台币，讲做生意啊，弊在。佢使翻40,000蚊出去，最惨 港币 系40,000蚊港纸使翻出去，咁就大件事啦。咁啊，所以今日真系老温出马分享翻啲吓悭钱心得啦。 吓咁啊，唔敢当嘅咁就咁，只不过喺即系台湾生活咗咁耐，咁多少都有啲即系自己嘅心得啊做法啦。你话悭钱，咁其实因为其实我觉得喺台湾生活咧。你自然應該都慳到錢嘅，因為好多生活即係譬如嗰啲娛樂啊，其實冇香港咁豐富嘅。 係啊， 咁啊相對嚟講，你其實少咗使錢嘅機會。咁自然其實就係都慳咗唔少錢㗎啦。即係除非你即係特登揾嗰啲高消費啊，或者嗰啲特別嘅娛樂啦，如果唔係正常生活，好似我哋譬如食飯時間，譬如晚餐又好穩定嘅，乜嘢時間食飯都好穩定。咁你食完 過咗冇得食， 過咗冇得食， 冇得食啊！ 七點後可能都好難揾到咩餐廳㗎啦，正常嗰啲餐廳。咁變咗你嘴時食完，咁後面又冇咩宵夜啊、場嗰啲啊各樣嘅，咁唔似香港咁方便嘅咁就，所以自然都應該慳到啲錢嘅。咁頭先提到就係即係醫啦，即係健保方面啦，其實我都好推崇即係台灣推呢樣嘢嘅，真係幫到好多人。 我就係一個。 帮助真的好多人， 非常之 好。健保又要找阿罗医讲下啦。 咁系咯，医生代表嚟讲仲好，不过医生都有医生嘅心酸嘅地方。 系啊，因为 自从健保之后咧，医生嘅收入好似大减嘅，听讲 系。 但虽然减咗，但系都唔错嘅。 都唔错，咁喺台湾嚟讲，即系收入都唔错嘅。咁因为好似有啲譬如移民去外国啊，各样嗰啲，其实一到睇医生咧就会。翻翻嚟台灣嘅， 暈咗啊！呢個 係啊，因為外國你都知道啲醫藥費啊，各方面好貴噶嘛。 係啊， 聽講話睇個感冒都成 唔買保險你暈咗啊！呢個 成千銀人民幣台幣啊，即係如果比喺國外咁樣比 千人台幣，香港都要喎、 啊，香港都要、啊。 香港睇嗰、那個即我 翻係啊係啊係啊， 300蚊啊， 200幾啊， 嚇到我暈咗啊！大佬，我一年睇醫生都冇咁貴。 咁你睇我哋喺台灣睇感冒普通。即係嗰啲診所掛個號，係咪先？150蚊 台幣， 已經有埋包埋三日藥、幾日藥咯。 係啊， 我覺得真係唔錯。我覺得呢樣嘢係值得推崇嘅。啊，咁如果係即係有啲新移民到嚟台灣嘅香港朋友啊，我覺得呢個真係對大家譬如退休嘅生活嗰人咧，好大嘅幫助咯。呢啲嚇， 你哋 咁衣食啦，咁樣咯。 食咧，食方面有咩心得出嚟？ 杰大拎系专家嚟噶， 我食嗰啲我上个礼拜即系上一集讲过 啦，系咯，食嘅， 因为你又打个工啊嘛喺度，咁啊打工仔嘅时候点样 即系 搵食啊？ 即系我其实都应该学似你，即系附接近嘅，即系 自助餐啦，最中意 自助餐嘅， 又抵食又抵， 即系可以自己拣， 系咪啊？ 最主要啲饭饮笔啊嘛， 啊啊汤又唔饮啊咁样噶嘛， 汤就麻烦啦， 茶又唔饮又， 系 仲可以有啲人咧，成攞个水樽去倒倒完攞翻嚟。 咁啊，同埋啲菜咧去拣，你见到新鲜好食，中意食嘅先夹， 系 系咪先？又睇你个份量噶嘛，多就俾多啲，即系夹得多嘅话就俾多啲钱噶嘛。咁啊，你食得唔多，胃口唔好嘅，食少啲，咁又平啲。 系啊， 咁我觉得呢个都系。幾好嘅， 不過好中意自助餐嘅，我就辛酸過嘅。我做學生時候咧，試過最窮嘅日子咧，去自助餐就係夾一樣餸嘅啫，夾一嚿嗰啲雞扒，夾一嚿雞扒，25蚊我記得嗰陣時。但係佢飯任裝啊嘛，咁啊25蚊可以食到好飽嘅一塊雞扒嘅啫。 係咁啊， 咁所以咁當然唔係叫你哋咁黑懶，咁即係話我學讀書嗰陣都好窮。咁唔係咁慳你啦。 咁依一集係講慳錢喎，咁你豪花嘅冇上限㗎。 咁啊， 即係咁樣。 不過我強調一下，即係一般聽眾都知道台灣嘅自助式餐廳係咩意思？ 台式自助餐， 台式自助餐唔係話 咁啊，講下啦。 你俾咗錢就任你食，食到飽嗰只喎，唔同嘅喎。 嗰啲叫做台灣叫做吃到飽， 無非 吃到飽， 吃到飽嘅 自助餐係自己去夾。冇人服侍你嗰啲自助， 系啦， 自助一个餐咁嘅意思。 啊，咁啊睇你嘅份量嘅，睇啲菜嘅份量多少，咁啊嚟计价钱嘅。有啲用称嘅，有啲系用目测啊，睇下你啲份量几多咁样去计。 有一只好好食噶，我其实都好中意食噶，嗰啲斋啊，食素啊，素嘅自助餐。哇，台湾素系超级好食，超级多款。嗰阵时我就算喺香港嘅公司咧，喺荃灣有陣時同啲同事咧落去食咧嗰間齋菜嘅，咁又唔係自助餐，即係荃灣啊，咁就叫啲餐。咁我睇見佢有個櫃咧係 display 啲，譬如話素嘅 packing 係可以俾埋。我留心啲睇，全部都係就是、台灣做。但係佢哋話其實台灣運過嚟嘅齋咧就擺唔得耐，所以就貴咯。因為可能佢運到過嚟擺，只係頂手俾你擺到15日。一個月咁樣，咁你如果要就訂咁樣，所以其實台灣嘅齋咧係有出口嘅，以我所知道，係啊，好食台灣嘅齋，又靚又似得齋雞齋飯團，哇，嗰啲真係好似。 不過最近即係講開齋又講啦，即係再提下即係大家聽眾啦，大肥即係因為最近又推出一個好似食齋之旅啊嘛， 係 去大陸嘅。 哦， 吓，好似唔知今个月三月几号，三月十几 嘅，即系三月十几号， 系三月十八定十九， 可能过咗噶咯，播出嚟嘅时候， 我唔知啊，咁就， 咁可能仲有下次咧， 吓，咁唔系我嘅主要就系因为佢嗰间好似系香港人喺南海啊广州嗰边开，吓，咁啊听讲搞得唔错嘅，咁啲菜式啊都唔错嘅，咁其实我哋都可以即系建议下佢。是不是可以類似台灣那些食齋的？ 你搞翻個台灣食齋團嚟台灣咯， 唔係台灣嘅，唔係即係自己 做法，做法， 做法， 即係經營方法。 好，你話搞翻個台灣食齋， 都用得嘅。 日頭食齋，夜晚唔食齋啦。 夜晚就心齋， 係再諗啦嚇。 心裏邊有 齋， 身體就唔齋。 身體齋， 即係咁就講啦。不過講開咧。食自助餐又有啲巧妙喎，其實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。 咁你真 係可能話唔定，傑大都應該知道嘅。 誒，我冇你咁叻嘅。 唔係，因為我注意到咧，有啲佢啲自助餐店咧，嗰啲收錢嘅人咧， 係 佢又其實睇即係你有幾多個餸， 幾多個款， 幾多個款嘅。甚至有陣時咧，譬如有啲雞丁啊嗰啲咧，你夾兩粒咧，佢都計一款嘅。 哦，揾笨啊真 係。係啊，所以咧呢個你又注意啦。即系你如果你即系款数唔好咁多，但系每一款个量都可以多啲， 佢就博大雾。 系，佢就当你一款嘅啫。 嗯， 所以咧有阵时，譬如我两三个人去食咧，我哋就讲好晒啦，我哋夹三款得噶啦，每人咁样，唔好你一个人夹五款啊。 交叉食， 系交叉食，咁咧就每一种份量咧都即系有一个佢其实个碟咧有分几格嘅。你大概嗰个格位咧，放满八分九分咧， 佢就当你一款 啦。系，但系你唔好捞过界喎。 系 一捞过界又计你两份嘅。 我依个真系唔知。 系，所以有阵时咧，你夹嘢咧就要真系要注意啦。同埋仲有一样，啲汁唔好咁多，因为有啲咧用清嘅。 哦，系啊。 系，所以佢好中意整啲餸咧系水多汁嗰啲咧，譬如咩蒸蛋啊。嗰啲又唔知咩番茄炒蛋咪结塔塔咁嘅， 系啊嗰啲， 啊或者嗰啲咩 苦瓜咩蛋嗰啲， 系啊系，或者咩金针菇咩乜乜嗰啲啊，又结结地咁样咧，嗰啲系好重嘅， 吓，咁我哋多数咧都系滴佢几下先咯。啊，呢啲即系 我哋 自己嘅感想啦，自己感想啦。 所以悭钱要海啦。 唔系呢啲都系觉得哇，点解咁唔划算？我买三粒又系咁嘅价钱。买五粒放喺一堆咁又系咁嘅价钱嘅，哦，原来佢系分即系种类嚟分嘅，睇你几多份嘅。 其实好好嘅，我觉得你真系谂下，你好悭的话咧，维港纸差唔多，你可以悭到系$8一餐饭，系饱嘅啫，因为任有啲系啲饭啊汤系任不嬲，佢唔定只有饭添喎，佢有啲系粥嘅。 有 啲係嗰啲叫番薯粥都有啊，仲有當然如果你要俾錢嗰啲飯咧，佢又仲有可以嘅咩五谷米都俾選擇添， 有 係啊，其實好多選擇。 咁如果我一家五口去食自助餐咧，大概200零，唔會超過300啦， 係啊， 台幣 即係每人10 一家啦已經， 港幣 一家五口 係啊， 即係三大兩細啦，你應該 三大兩細。 咁啊，好划算噶啦！ 即系我仲我阿爸啊嘛，我哋夫妻两个细路，而家我阿爸五口，$200台币 OK 啊，最平时自助餐嚟就，仲可以食到饱啊，仲可以饮， 系 几好噶。咁啊，食嘅差唔多啦，你都重点嘢。咁啊，跟住就住啦。咁啊，住头先都讲啦，住唔好再讲啦。上个礼拜我哋讲过噶啦， 同埋会开一集。 但我哋直头开一集讲住系讲咩楼？香港人最关心嘅就 楼啊。 楼啦，买楼啦，定点啊？租屋点啊？我哋玩一集，全集讲屋嘅。 系啊， 咁啊，所以唔讲住啦。咁啊，嗰度行嘅，嗰个行我要带出少少嘢先，因为好多朋友，特别系住台中或者中南部嗰啲咧，即系香港移民过嚟，佢第一时间就会话：，喂，我住台中，冇架车，我点做人啊？我点生活啊？郑汤嚟点生活啊？ 我就嚟咗就7年啦。6-7年，咁就未系翻咗嚟，就未买过车，未买个电单车， 单车 都系人哋送嘅，都仲要系好少用，因为台中咧就好搞笑嘅，就10公里以内咧，近时系8公里嘅，唔知旧年定今年年头咧，唔系旧年定 换咗市长之后， 换咗市长之后咧，就10公里咧以内咧，公车就任搭，但系咧嗰个就系要用八达通，唔系悠游卡。 但系咧，八通就一定都唔到噶。 系啦，咁你谂下，你10公里其实好远嘅。十公里有冇话去从尖沙咀去到观塘啊？应该就算冇都去到彩虹村噶啦。 应该唔止嘅。 度一度咯， 系啦，即系咁啦。咁但系问题系话，如果你10公里，咁我有两张卡，咪20公里咯。嗰啲悠游卡喺七记买啫嘛。咁成日其实因为第一其实。唔使钱你就唔好嫌咁多，佢班次可能就冇香港咁密，佢就可能要你企位，但系咧都讲过话唔使钱你就唔好嫌三嫌四吓，咁啊呢句说话我都有同我妈讲过嘅，咁就 班次 apps 噶嘛，有你睇个时间先嚟等车噶嘛， 系啊，咁但系香港唔系咩？香港好似年都加车费啦。咁你可以考虑下，你喺香港嘅生活，你嘅交通费占你嘅入息几多，你就知道你可以喺度悭到几多，即系唔使钱。咁当然你去外省嘅，即系唔系外省讲错，外市嘅，譬如话你台中去台北、台中去台南，以长途车嘅梗系要钱啦。就咁样，即系话我强调就话呢度系交通嘅可以悭到钱，亦都唔系必要一定要有架车。咁當然你話朝頭早我要4點要出門口㗎，冇車咁，係呀，冇車咁，夜晚過咗11點冇車咁，係冇車㗎，咁搭的士咁就 咁呢個另一個問題啦， 係呀， 即係講正常時間嘛， 正常返工放工 咁啊，鄭湯嚟 早些少出門口 冇車呀，咁我就有車嘅， 係 不過呢就我都返咗嚟5年先買車，即系我5年系冇车嘅日子，嗰阵时仲要系咧，即系10年前翻嚟噶嘛，咁啲5年连嗰啲 apps 嗰啲都未有添， 系啊， 巴士班次又疏， 系啊， 我就咁过啦。点解一定要有车咧？同埋仲有个分别啊，冇车同有车好大分别添啊！冇车你会觉得有阵时嘅，哇，要坐巴士要咁远，你就唔愿多喐噶啦，咁就少咗啲娱乐，即系洗费， 少咗洗费。 未必娱乐嘅，去边度边度食饭或者咩？有架车你就心喐喐，咦？去揸架车去边度边度食嘢喎？咁其实即 系一阔三大咯。 系啦，即系有，仲有架车，唉，又老温啊，更熟添啦。有车仲 俾兩次税啦，跟住有錢啦，做翻鐘 維修啦， 保養啦，保險啦，哦， 換條胎都暈咗啦， 好大筆支出啊！咁啊，老温係點睇咧？ 當然啦，如果係即係站在想慳錢嘅角度嚟講，咁啊一定係變咗要犧牲啲便利性噶啦。當然我唔係話，我覺得揸車都係有啲方便嘅， 係當然， 但係真係使費會好高。咁當然相對嚟講，可能都會比香港平嘅呢邊好多嘢，有錢啊，其實比香港 停車費都平好多啦。 所以如果你香港收入，即管梗係買車先啦。 即 係 如果你收入即係唔係咁 care， 即係佢支出唔係咁 care 嘅話，揸車都冇妨咁就。因為始終，因為尤其是台中啊，如果你喺台北都還好，因為 台北就地鐵又成 公，即係公車、 公交車又 密啊，好方便啊，地鐵啊各方面嗰啲都好好。咁台中其實台中呢幾年都改善咗好多㗎喇，基本上即係大家都感覺得到啦，呢兩年 就巴士班次都密， 巴士密咗㗎， 密咗好多， 密咗㗎， 尤其是嗰條以前叫中港路嗰、那個，而家叫台灣大道啊， 係啊， 好多車嘅， 而家多咗好多，多到成塞，即係佢自己都好多車執住， 因為佢有巴士專線，我入市區都搭佢嘅， 係啊， 係，咁聰明嘅做法係就係坐市區應該坐佢嗰啲 BRT 嘅叫做。即係公車啦， 不過又講少少喎，話好多人話嚟到台灣揸車好方便咧，我有兩睇嘅啫。 唔知佢哋揸車 兩睇嘅意思即係話佢係咪你自己方便咯，係人哋唔方便咯。 嗯， 通街都亂停嘅啲車，你咁方便㗎？ 方便你， 方便自己啊嘛。即係點解我唔係好中意揸車咧？除非點到點，譬如我要家樂福嗰度有停車場嘅，我會揸車嘅。你叫我市中心或者邊度邊度咧，我未必會揸車嘅。你又去揾地方停，因為我唔鍾意亂停嘅。我唔鍾意做啲唔合法嘅，總之就。 咪呢個好得意嘅，家樂福啊，即係大嗰啲超市呢，佢係免費俾你停車。然後 有幫襯囉。 未必有幫襯呢，佢都俾你停嘅。真係㗎。 咁而家已經越嚟越少㗎。係 啊，越嚟越少。 而家都要收費㗎。 而家要收費。 慢慢都要收。 又是家樂福。 咁我插多句啦。 你太多人好似你咁啦，唔使錢真係停。 咁少咗㗎。 我插多句，其實唔淨止台中有免費嘅十公里嘅巴士嘅，台南都有，但系就某幾條線， 哦、 就唔係全部，咁就車又更加疏。嗰時我第一年過嚟桃園都有，但系更加少，即系少路線係唔使錢嘅。咁啊，台北我唔知，台北好似聽聞講都有，但系都係唔多。但最多係台中，可能係咪因為我哋已唔係已故？即系仲喺度，即系近时个市长佢令到台中咧就系 市长， 佢咧就算系咁多个都市中啦，台中系赚即系有盈余嘅， 哦系啊， 市长嚟噶嘛，即系城市嚟噶嘛，所以佢可以 炒楼嘛， 可以做 炒地啲啊， 咁依系另外一个问题啦，仲起码净有一笔钱喺度先，你唔好嗰个城市系冇钱， 咁佢都有建设唔错嘅，台中都 OK， 系啊。 咁頭先講到話揸車有啲，譬如開銷嗰方面咧，其實仲有最大一筆都係一個，譬如停車位， 嗯， 呢、這個都係嘅， 屋企嘅停車位啦， 亂停嘅啲街嘅啫。 你如果停出邊嘅話，其實都係麻煩嘅，其實。 唔保證有位咧？ 唔保證有位嘅。咁當然啦，台中其實有一隻咧叫月票，有冇聽過？即係嗰啲你可以同市政府買嘅，即係某啲路段，你譬如想我買呢中港路某段。咁啊，月費嘅，咁好似一張好似一個月600蚊嘅咋，咁啊呢段路段咧，你只要有位就可以停噶， 就唔需要再俾錢噶， 就唔需要俾錢噶，嚇、啊，咁一個月600嘅，咁但係有好有唔好咯，或者多人買呢段嘅話，你可能揾唔到位，咁啊你又冇數咯，嚇、嗯，咁、啊、呢個咧就都可以解決到停車嘅費用問題咯。如果唔係咧，嗱而家以市價買個停車位，新樓嚟講喺台中啊，100多萬台。一个车位 系 百几万， 虽然冇香港咁夸张，但系头先我哋讲紧嘅台湾收入嘛， 台湾收入，咁、啊、台湾收入嚟讲算系高噶啦， 系啊， 系啊，而家一架车都系买个50-60萬嘅啫， 咁其实车位 100多萬 嘅，唔一定要买嘅，租都得嘅， 系啦、啊，咁租又一个支出咯， 系啦、啊，总之都系支出啦， 都系一个支出， 都系支出咯， 系咯、啊啊，都一个月都要几千蚊啦、啊， 所以加加埋埋，可能如果你唔系真系经常用车嘅话咧、啊，其实搭的士可能尽着数， 系噶、啊， 梗系啦。 系噶， 一个礼拜出去玩一次咁，其实搭的士仲好。 系啊， 同埋其实去玩咧，虽然话啲人一家大细出去玩啊，自己揸车去啊， 好攰啊。 但系其实我宁愿包的士噶，有车我都宁愿包的士。 喺个车度瞓觉唔好，自己揸车去到都眼瞓啦，仲玩乜嘢？ 台湾啲的士起码喺机场我睇见嘅，起码有两种，一种就系好正常嗰啲，即系四座位、五座位啲，有啲咧就系后边大到咧，可以你成个嗰啲。 轮车啊， 轮椅都可以摆埋上去嗰啲的士， 有嗰个好似福士噶嘛， 福士系福士啊，我都搭过， 系啊，但系佢个价钱一样噶， 系 啊，好嘢啊， 所以可以坐多啲人，又可以放多啲嘢， 系啊，机场 如果我喺台湾，我建议咧，如果系即系一家大细想去玩咧，其实未必要自己揸车嘅，未必自己拥有车又要自己揸车嘅，因为而家咧我发现咧台湾好多啲地方咧都有租车呢样嘢。呢個一個好嘅選擇， 和信嗰啲係咪？ 和 運啊， 和運 講錯， 和運啦。其實而家仲有推出最新嘅， 佢仲可以好似喺你個Apps 或者係電腦先訂咗先， 係 登記曬， 先訂咗先。 去到譬如話你捷運嚟到台中啦，咁佢直情有個 counter 喺台中，佢已經等緊你。 高鐵 即係高鐵，咁你就同佢即刻攞車。 係啊，即刻佢安排車俾你㗎啦。咁你揸完去玩完两三日，再还翻架车俾佢，咁咪轻轻松松再坐翻高铁去翻 就走啦，系啦。 我觉得仲方便，同埋计起上嚟唔贵嘅，其实 佢有嗰啲齐晒个嗰啲鬼 camera 啊，系啊， 嗰啲入咗背 包，你最起码 咩 叫 有啊嗰啲系， 都保晒你好多嘢啦。你出咗咩事都有人包啦，系咪最起码？ 虽然简单讲都系话，唔系话叫你大家唔好买车，你 afford 得起嘅冇所谓。咁今日主题讲悭钱 啊嘛， 悭钱梗系唔好买车住啊。到你真系喺台湾揾到钱啦，咁啊慢慢再买咯。 所以收支平衡到啦。 所以我头先咪提到就系，如果唔买车情况下，想出去玩或者都可以嘅，都有好多方法，即系租车嗰方面。 租车啊，包的士。 不过最近听讲咧，最新嘅方案租车系以小时计嘅。呢度先过。 即好似近时打电话咁样嘛， 啊、 一通几多钱？而家 系 几秒？ 我最近睇广告，佢话一个钟头$86。 嗯。 系 做佢五个钟咁 啊！我真系抵玩， 玩大半日咁 啊！系啊，我觉得抵玩嘅，即系小时计就真系 OK 啦。再加上佢又可以唔同地方交车， 系啊， 系啦， 系啊。 咁啊，呢个就真系我觉得可以 台北租台南交车。 建议大家啲听众啊，可以参考下呢样嘢。台湾呢样嘢系几好嘅，就唔使你自己买架车咁烦啦。你去远啲嘅地方，唔方便嘅地方租车。 我中意租架 Benz 得。 Benz 都得，就貴啲咯。 係啦，即係咁啊。 咁一般嚟講咧，價錢咧，好似嗰啲一般嘅私家車咧，好似一日好似$1,000嘅啫喎。 $1,000抵嘅啫。 我未租過，真係 $1,000， 好似係最平嗰啲$1,000 嘅。係啦， 我比較懶，我中意包的士。 係咯係咯， 瞓覺喺車度。 係啊，幾爽。$1,000抵玩啦，咁一個鐘頭$86，梗係抵啦。 咁啊， 参考下咯， 参考下啦，即系悭钱好多方面， 好多方法嘅， 衣食住行咁啊，基本上最主要嗰四样你讲咗啦。咁其实仲有两样嘅就系香港比较少提到嘅，其实仲有肉同埋乐，肉就所谓教育，乐就所谓娱乐啦。 系啊， 咁啊教育咧，咁亦都好多啱啱嚟嘅香港朋友，好多小朋友你攞去国际学校要去，又或者读私立，咁其实都系喺台湾咧。唔係話，因為讀國際學校唔易噶， 佢應該 要外國護照先得， 冇辦法讀噶。 咁你香港過嚟咪得咯？你當外國噶嘛？台灣人要讀就唔易嘅，咁所以讀親嘅咧，佢真係好有錢嘅。咁好似你有啲 貴族學校， 聽過啲國際學校啲故事喎。 有私立啊，或者國際學校 都 有。 係咯，我都識好多朋友咁啊。老温咧，就加老温講多啲啦。 唔係因為我同傑達一樣啦，都有小朋友啦，咁就。咁我而家啲小朋友都系读嗰啲公立嘅， 即系所谓国立啦，即系政府学校啦， 政府学校嘅，即系 中学同埋小学， 系啦。咁因为我两个小朋友，一个小学，一个中学啊嘛。咁我都系俾佢做读国公立嘅。咁其实好多因素啦。第一，其实公立好悭嘅，即系使费好低嘅，即系俾你讲，即系一个学期。 呢个而家似你中学嘅， 我。中学而家好似$5,000-6,000嘅， 五六千 一个学期，即系半年。 系包埋食饭， 系啦， 哇！ 食饭已经占咗$4,000+嘅，其实吓， 即系其实我小学嘅都系$5,000+一个学期，包埋食饭噶，晏昼每日一餐 嘅。你唔食饭嘅话，你如果好似可以唔食 大饭， 唔食就好平嘅$1,000+嘅啫，一个学期半年，系啊，系平好多嘅， 即系一年学费先$3,000+。 你请个菲佣去。同你睇住个僆仔都唔知咁价钱啦。 咁啦，因为 教育其实可以真系可以讲一集喎、啊，不如玩一日专讲教育啦，今日讲 好多啦，由幼稚园教育讲到咁大学啦。 简单讲，即系讲两句啦，即系讲钱嘅，净系好处唔好处，我哋揾集讲学校教育嗰集先讲啊，头一集。咁一讲讲钱啦，头先啊，国立就咁上下价钱啦，咁私立同国际学校咧，据你所知，你知唔知咩收费咁咧？ 私立嘅话，好似一个学期到萬几两万嘅台币，系贵好几倍嘅。 嗯， 系贵好几 十倍咯，真系。 系 咯，千几万几啊嘛， 冇咁多，佢四千几咁，万几两 连埋成 嘅啫，都系三四倍啦，三四倍啦，三四倍嘅。其实价钱系其中一个问题啦，因为比较贵啲啦。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系会唔会影响到细路哥嘅一啲价值观？呢个即系等杰大话将来 再玩一集， 即系玩一集嚟倾啦。因为私校有私校嘅问题喺度，咁都有佢嘅优点，咁如果係即係开头係因为经济嘅状况想悭啲嘅话，我都建议係公立係方便啲嘅。 刚才台湾其实大部分都国立先㗎啦。你私立不即係毕竟都係少数㗎嘛。国际学校更少添。 嗯， 少㗎。 係囉，咁其实普遍想融入台湾人应该选择公立啲嘅。咁呢个再讲教育先讲啦。咁仲有少少时间拉屎讲埋乐啦娱乐啦。好似你系咪话有啲咩？ 冇啊！如果娱乐嘅，其实你冇钱嘅嚟讲咧，就要悭钱，唔好话冇钱，悭钱嚟讲咧，就嗰、那个选择性当然冇咁多啦。咁样你 其实台湾都唔少嘅， 系即系选择性比起 玩嘅嘢同香港又唔同。 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屋企上个网睇个电影，即系讲真，而家睇嘅电影。十条僆仔有九个都系 download 啦，即系唔好同我讲话睇咩正版戏，买 屋企睇都得啦。 咁你其实你喺屋企整个网，可能都系讲紧吓100 meg 啊，我唔知道有冇落后100 meg 系讲紧可能300蚊台币咁嘅月租啦咁嗰啲嘢。咁你如果你买个手机嘅，咁你咪尽量喺街就唔好打机咯，唔好。讲紧流量咯，我自己咧，我直到今日嚟讲咧， 系一百咩唔止三百几啫，屋企嗰啲， 屋企 要九百几噶啦，而家 我都系差唔多， 九百几蚊， 唔系我屋企依度就三百七， 佢屋企 系我屋企， 三百七可能冇一百咩嘅， 冇佢标一百咩咯， 廿咩系咯，应该 咁就譬如话手机嘅，我而家都系一个月用紧，唔系一个月，我充值一次三百蚊用半年。 哦，你係 仲 揾儲值卡？ 係啊，我仲要係因為仲要每一次仲要俾180蚊係上網，係半年上網一擊，咁我咪流量少，咁我慳到錢咯。我要去做一啲流量大嘅，咪翻屋企做咯，或者去收個 email 咁簡單嘅嘢，其實去咩啊郵局嗰啲咧，各政府機關咧唔使錢嘅，你身份證登記就得噶啦。 哦，咁台灣好多地方都上到網唔使錢嘅， 係啊， 係啊，嗰啲都得噶啦，唔使錢噶。 餐廳、 高鐵站 嗰啲好多啊， 咁當然你牽涉到你 security 嘅問題啦，即係俾 hack 咗個密碼，你裝曬你啲 number 呢個就要小心。 咁所以你以慳錢嚟講，你咪最主要唔好玩咁多，依度冇得選擇噶啦。咁你睇戲嗰啲咪冇去戲院睇咯，戲院睇戲同香港價錢差唔多噶。 嗯， 系啊， 咁其实台湾好多娱乐系唔使钱嘅，做啲咩公园啊， 系啊， 啲阿老温仲熟啦， 打球啊。 我讲下呢个啊，我有一次俾我啲香港朋友笑过添，因为有一次咧，我话即系佢嚟台中揾我，咁我就带佢去啲中部附近嘅景点啦。咁啊，最出名系咩咧？即系鹿港啊，嗰 阵 啦， 古 城啦，有啲咩参观嘅嘢地方 啊， 咁。我就去鹿港 科學 睇完啲老街啊，嗰啲嘅廟啊，跟住有個咩白蘭市咩博物館啊，跟住有咩玻璃即係玻璃廠製造廠啊，行完之後咧冇一個收錢嘅，佢話：哇，你有搞錯啊，朋友，你帶我都唔使錢嘅，點解 咁 cheap 㗎？啊，咁我都唔知喎，但係佢真係幾好玩嘅喎，呢地方 即 係真係慳唔少， 所以其實。娱乐方面其实都好多人玩系唔使钱嘅， 系睇你点玩 咯。咁啊，今集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咁啊讲下悭钱嘅嘢。咁其实 内里有好多内容嘅，都拎出嚟一集慢慢讲。 我都玩都去搵一集出嚟。 系啊，玩玩啊，应该下一集即系下一节嗰啲轻松话题讲下玩啦。 可以嘅。 系啦，今集主要讲悭钱嘅，所以其实未搵到钱嘅时候，即管悭下先咯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喺台湾过得顺顺利利啦。今集唔晒啦， 好， 咁啊，下一节再见， 拜拜， 拜拜。